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，闹得是鸡犬不宁。还有人放生巴西龟，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。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 啊。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 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。 天下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 好多人都喜欢，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呀，陶渊明的认知度或者说是名气呀，可以算是高的。但是如若回到东晋时上纪，陶渊明的这位曾祖父陶侃在东晋时期就是这么一位草根人物。陶侃祖籍是都昌的，后来全家是平头老百姓。那位说了，他老爹吃的是官饷啊，那就不叫草根了，日子肯定过得不苦啊。您别着急呀，他几代就连身份上都是低人一等。都说虽说陶侃是战士的命根子，可是战士这女人呢，却从来不溺爱孩子。战士从小读过点书，所以在当时啊，那会儿陶侃呢还是一孩子，您说哪个孩子不爱玩啊？所以对于念书啊，陶侃根本不用心。 但是着急啊。这陶侃瞧着织布机上的梭子穿来穿去的，觉得特别好奇。暂时看到儿子这反应啊，灵机一动，一段吧。就看陶侃呢站那开始叽叽喳喳的摇头晃脑的背起来了。就在背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陶侃平日里学习不用功，一听说母亲让他解释就开始挠头了，坑哧了半间。陶侃他们家经常是半夜三更的还亮着油灯呢，陶侃在那儿秉烛夜读，战士呢就陪在一边。冬天这战士啊还时不孩子不读书，长大之后呢又在为人处事上言传身教，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做人。上大雪纷飞呀，把路都封了。范奎一看马上天该擦黑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要去的地方挺远，要回远。一琢磨，我们哥俩关系不错，我呀就奔陶侃家，在那借宿一宿得了。这时候陶侃正在家里用功念书呢，一听教育陶侃对待朋友要互相帮助，以礼相待，这回人家求助都求上门来了，作为主人更得款待了。心里头也犯愁，家里头啊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他们娘俩这两天一直就吃烤白薯呢，总不能拿这陶侃呢，你陪着范奎叙叙旧，我呢这就出去准备饭菜，你放心。说完扭脸走了。您说这战士呢，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损毁啊。战士能这么做，可见为了他的儿子他付出多少心血。放开回，在临走的时候就问了陶侃一句，陶兄啊，您想做官吗？一听做官俩字，陶侃心里头说不出来的就是叹气，哎呀，当官怎么不想啊， 可是我没有门路啊。最后总结是，战士如此贤德，有这样的母亲，可见他的儿子也绝对出色。那个时候好的一个途径了。张奎一听也是备受感动，就把陶侃招过来了，让他做了一个督邮。这官职虽说不大吧，像那会儿俗称叫何部啊。陶侃不明白呀，母亲给我这三样东西到底作何用意呢？想了半天，要为故土争光。母亲的用意一下就打动了陶侃，也正是这些影响了陶侃，让他在日后正直正是战士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，才为陶侃的前途铺下了一条坦途。这张奎呢，得守着老婆呀，不能动窝。最麻烦的是，老天爷也不睁眼，跟着捣乱，外头是大雪纷飞。得病了，没人请大夫，二话没说，直径就找张奎去了，说：“张大人呢，您对我犹如再生父母。您当时啊，陶侃专门负责监管水产方面的工作，所以就让人特意弄了一点特产，一坛子咸鱼干，让人帮着给烧回去了。”也是一实诚人啊，老夫人，这不是陶侃自己做的。陶侃呢，不是专门负责水产吗？所以就托人给您找点当地特产，让您尝尝，好吃着呢。告陶侃，他的孝心我领了，但是当官的不能把公家的东西往自家拿，这东西啊，我举为孝廉，这才算是拿到了能够入朝为官的基本条件。这孝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啊，有点类似于什么样的困难呢？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 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你 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。真希望这首歌是